第60篇，惨败后的哀悼。达卫金狮早已越关，脚迹见证的百合被岔。坐于他和两河间的阿兰及阿兰作巴交战时，那时约阿布归来，在岩谷杀了12000人。 天主，你抛弃了我们，粉碎了我们。你曾发怒，今求你复兴我们。你曾使大地震动，使地裂土崩，求你弥补裂缝，因它摇摇不定。你使你的百姓遭受艰苦，使我们喝了麻醉的烈酒，然后你为敬畏你的人竖起旗帜，为使他们闪避仇敌的攻势。为着你所爱的人获得救恩，求你以右手协助垂允我们。天主在自己的圣所说，我要凯旋，将舍根分甲，将苏科特的平原测量。基累阿德地属于我，莫纳协地也属于我。我的头盔就是厄弗拉因，犹大成为我手中的权棍。摩阿布是我的沐浴池，我向厄东投我的鞋汁。我还要战胜培类舍特。谁引领我进入坚城？谁领导我走进厄东？天主，莫非你已将我们抛弃？天主，从今不再领我军出击。求你援助我们抵抗仇敌，因为人的援助竟是虚无。我们依靠天主奋勇行事，他必要践踏我们的仇敌。